问，您正在收听的是凤凰 U Radio 综合台每周一到周五中午十二点到一点钟在香港直播的三立华新闻。大家好，我是樊素。 大家好，我是 Cathy。 春雨同学继续在休假哈，那今天还是凯西来代班。又要说说记者的事儿了。咱们上个礼拜才讲过，就深圳的那个公安和吃娃娃鱼， 对， 报是娃娃鱼的那个南都事儿还没完呢。但是过了， 然后再往前，咱们又讲了姚贝娜。 对， 反正 就现在就好奇怪，你说记者本来是报道别人的，但现在自己频频成为事件的主角。那深圳的那个事儿没了下文，你只是看，我看港媒也不知道他们从哪儿弄得来的消息，就是说他们流出一份文件，有四个字特别让人注意，就是说南都暗访要小心，就是南都暗访这几个字，大家说他基本上深圳公安他们已经是有一个好像共识一样，就是你们要去吃吃喝喝什么的。据说这个事情的背景是有深圳公安他们要吃夜宵，就跟组织先汇报说我们打算吃夜宵啊，组织说 AA 没问题，然后但是呢要注意南都暗访。所以你看一提到记者现在就所谓八项规定的这种事儿，好像舆论场上和警察都特别小心，或者他是有一种反弹。但这个事情现在稍微平息了一些，尽管也有一些媒体人在写文章，就说这个事儿比什么姚贝娜呀，比什么庞麦郎啊，这个事要更为的严重，因为它反映的是警媒之间的关系，就是警媒关系现在会非常的恶化。它恶化的指标在哪儿吧，是武汉有一个微博，他们 是 以官微的名义吧， 是就是发大家在这个工作间隙呢是吃盒饭，然后呢就是直接的是在上面艾特了南都周刊，当然是因为这个弄错了，他们没有搞清楚这个南方周刊、南都周刊跟 南方 都市报之间的差别，但就说哎我们在吃饭了怎么着吧，对，有点喊话的这个意思， 挑衅，对。所以他们就说你如果以个人的名义，他们就讲当时南都的那个报道出来之后，很多警察就默默的在朋友圈里转，也不评论，那意思就是说我们在关心着，感觉上警察这个群体他有很大的怨气，但是你怨气发泄吧，你以个人的名义发泄没问题，但是有媒体人就说你是以武汉的这个某 一 个 官方 的名义，你似乎不能这么任性，他就觉得这是不是有所谓的某种授意啊，或者指示啊之类的。 这里面实际上广大的这种基层民警，大家别被蒙蔽了的，就是南都暗访他当时报的这些人都是你们警察体系里面的官中高层的领导，你要这冤有头债有主嘛，实际上这些人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在警察内部中跟基层民警之间也是对立的关系的，可以说平时受苦受累的可能都是基层民警，但是享受的都是那些中高层， 大吃大喝的都是些， 对，所以现在南都报的这些人实际上也是在为基层民警出气啊，所以基层民警不要被这个东西所搞混了。 所以他们就说是不是你们当枪使了，你们还不知道， 是。 那当然另外一个猜测也是石飞客啊，非常资深的一位媒体人，他在微博微信里面就反复的说他很为南都就参加这个暗访的几个记者表示担心，因为他十几年的职业生涯过程当中实在是看得太多了，就凡是在警媒冲突过程当中最后吃亏的一定是记者，而且这个他说会有一种所谓的报复可能，但这种报复呢你不是立马呈现，他可能会长时间里面你发现生活里面他会有一种阴霾，而且他有一个这样的提醒，就是说这次他曝光的这批所谓公安局的官儿，他不是一般的这种种，就不是一般的那种，他不是分各种职能吗，他们是那种侦查，就是什么窃听啊什么的， 平时比较 隐蔽的 低调， 但是可能就是技术是相当之尖端的这样一个警察的这个种类，所以他会说可能如果这些技术你万一哈没有管好被滥用的话，那这是非常可怕的一种行为，这当然是提醒了我们，当然不希望有些媒体人这样一种猜测或者提醒它成真，但是也给我们一般的公众提了一个醒，就可能要特别注意这几个记者以后他会遇到什么样的遭遇。 对，特别是可能我觉得跟媒体产生矛盾的也不光是警察这样的一个群体，过去也有很多很多了，但是现在为什么觉得警媒矛盾，我个人的想法是说现在我们都在强调依法治国这件事情，但依法治国的话那警察其实就是一个执法的群体，那在将来在依法治国媒体在行使舆论监督这个职责的时候， 对， 他在实际上很多情况下他信息的第一手的披露是需要跟警察去密切合作的，但是 以往其实警察已经是在媒体方面有一些抵触的情绪了，那今后这种情绪越加严重的时候，实际上很多的消息可能会封得更死，然后外界更加没法知道，那整个依法治国相当于就只能是警察在执行，而公众没有办法知道，也更媒体也没有办法行使这个监督权。 但是有的时候你会觉得吧，警察他似乎跟不应该是记者，他似乎跟所有行业的这种 天然的 本质，它天然有一种对立。你比如说去医院，就像我们等会要说的，他报道医学这个专业领域的这个记者，他也是希望从你医生口中获得一些一般的媒体或者一般的公众不知道，或者你进医院你根本不想说的事儿，我就要天然我的工作职责已经是决定了，我必须从你嘴里挖出你本来不想说的事儿，这是记者。所以你会发现它处处都存在着矛盾，但问题就在于你的这个程序，或者你每一个人每一个行业里面的他的这个从业者，他必须有法律有给他很十足的保障。但是这个柴慧群记者，我也不知道是该同情他还是该说他自己应该活该呢哈。他你看他的这个履历也很有意思，他在南方周末做了快十年的记者，是个老记者了。按理说你做了十年你还在做调查类的记者，这个也是相当罕见。他吧就写了好多篇就是颠覆常识的这么一个报道。那先是说他医疗领域，那最开始呢他自己都说我都是在医学界里面几乎是全民公敌。那这个事情是因为上个礼拜四就是中国记协发出了一个通报，说南方周末去年发表的三篇报道严重失实。哪几篇呢？疯子医生你砸医院招牌，医院砸你饭碗，创收院长和公立医院的创收潜规则，说这三篇是严重失实。那其实我对这个记者的了解呢还不仅仅限于这几篇，还包括写唐慧案。 对， 他说什么唐慧赢了，法治赢了吗？包括写李某某，就是那个李双江孟哥之子当时的那个案子，他的这种颠覆性哈，你似乎觉得跟所有的媒体在过不去。你本来得罪医学界的是吧，你报道的这些领域的人也就算了，可是他跟媒体他也过不去。当时唐慧那个案子就意思就是说你唐慧其实你根本不是弱者，他觉得你反倒是强者，因为哪哪都在为你说话。你包括李某某，他甚至都觉得孟哥是弱者，那如果真的是强者他也不需要去上访。那如果回到这几篇的这个医学报道里面，那他们就说他的这个是严重失实，是这个记协他们有这么一个论断。但是他这个记协的表态也很有趣，他只说五个方面的相关内容事实部分代表认为事实，无人认为上述内容真实或者基本真实。他也没有具体说哪一段，也没有说呢我说事实的这个部分对于整篇报道它到底会形成什么样的影响，而且说为什么是部分代表，为什么说无人。因为他的这个所谓的评议过程他是找了十几个专家来大家一起开会来讨论。但是这个讨论的过程呢，柴慧群本人他也在网上发了一个微博，发了个博客，意思就是说程序是有问题，因为这些个人他跟这个医学会之间他们是有着利益瓜葛，所以整个就是说我质疑你这份记协的这样的一个通报。那当然记协的通报他也没有什么法律效力，其实 所以这里面实际上我觉得还涉及到一个问题是说可能柴慧群的这些问题他的很多文章是在比较早期的，其实不是这两年才有的文章嘛？为什么在现在才会集中的成为一个问题？我觉得是现在公众的这种态度实际上也在转变的。我相信在几年以前这种医患矛盾的时候，任何一个不利于医生的报道出来的时候，公众都是绝对一边倒的去相信于是患者这方是占优势的，是有这个有理的。但是最近随着越来越多的这种可能变成了这患者普通患者 杀医的这种 情况，对杀医还有就是变成有一个新词叫医闹出来的话， 对 所以大家实际上公众的态度也在转变，是医生又变成了一个弱势群体。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柴慧群过去的那些报道再被翻出来的时候，可能大家才觉得那个味儿有点不对。 没错，这个说的确实是现在的一个舆论风向的转变哈。那为什么他在这个时候会被记协给他通报？他背景还不简单，因为柴慧群他不是得罪了很多同行吗？其中一个就是央视的新闻调查的主持人叫王志安，他在微博上也是非常的活跃。两个人掐架呢也不是一年两年，从10年开始就开始掐。为什么掐起来呢？因为南方周末有这么一个选题，但是呢人家央视他也去做了这么一个选题，而且呢非常搞笑的是同做一个选题大家得出的结论是完全相反吧，是吧？但是他这可能两个人的个性也是有关系，也非常的那种 非常执拗，可能是吧，他必须 而且文人相亲， 对。然后王专呢，他就在微博上发难，那柴慧群当然也不是吃素的，就两个人针锋相对闹了很多年。最后呢，是这个柴慧群他就把王志安等人以这个侵害他的名誉权，他以这个名义他给去告上了法庭。所以呢，这个案子他其实已经开审了，在1月12号的时候开审完了呢，但是一审法院说这个案情非常的复杂，所以呢还没有这个宣布要怎么着，而且呢还要再次开庭。也就是说在开庭，就第二次开庭之前，中国记协他弄了这么一个东西，所以外界就会说你好早，你要不然就早点，要不然就晚点，你这个时候你可能会还影响法院的这个判决。 像记协这种组织再加上又请来很多专家你一听就知道是来和稀泥的， 是吧？ 对， 所以你是搞不懂现在他的这个事件到底会有一个什么样的影响。但是你光看记协他发的那一小段文字里面哈，你会觉得他其实主要还是冲着柴慧群去的。他其他的批评大家都根本不会看，因为你也没有提其他的那个媒体的记者名字，他唯独南方周末他专门点名柴慧群记者所写的这个报道，所以就很蹊跷。那同时呢也让我们更加疑惑的是，中国记协你不像香港记协，什么香港记协要是有记者在内地媒体在内地采访被打了呀，或者受到什么欺压什么的，香港记协声音特别大，经常会组织游行啊什么的。但是中国记协你似乎就没看他出来做什么，就不知道他跟记者什么关系。 我觉得这跟他的这种天然的性质是有关系的吧。因为中国记协它更像是一个政府的官方组织，而香港的记协包括很多其他国家的记协它实际上是一个类似于传媒业者的工会，或者说是大家自发组织的， 甚至包括帮大家那个 是维护权益啊这方面的而且是因为是业内人士自己自发组成的，所以它没有上面的这个上亿的这件事情，但是中国记协就天然的有这种属性在里面。 好，那关于柴慧群的这个被中国记协通报的事情啊，也包括就像这种他跑的领域是相当专业的这样一些记者，他其实在报道的过程当中是遭遇到非常大的非议，而且我几乎认识的这些医学圈的朋友全部是痛骂，就对这个记者恨之入骨。那这也是非常有意思的，你几乎很少见一个记者他在圈里面会成为所谓的全民公敌。 但是他我看现在其实在柴慧群的问题上媒体人也是有一个站队， 是吧？ 对，有 泾渭分明， 也相当有一部分人是支持柴慧群，但可能不一定是支持他本人或者是支持他的那些报道，只是他们的立场更在于说我现在为柴慧群争这口气，实际上我是要争的是一个报道权。那反对柴慧群的当然就是我们刚才说像王志安这一种可能对于他的报道手法呀以及他的这种公正性有一个质疑的。 好，那今天我们等一会儿呢要连线一位非常资深的媒体人，就是刚才提到过的石飞克先生。他在南方报业工作了有7年多的时间，那也在博客天下做主编，跟这些刚才讲到的柴慧群啊王志安啊甚至包括警媒冲突的当事人警方这边和南都这边他都有着自己很多年的这个交往。那他可能最著名的一篇报道就是当时重庆打黑期间七弟王立军，是吧，就是他的策划和执行的非常漂亮的一篇佳作。那等会儿呢我们来听听石飞克先生他是怎么样来评价这次柴慧群的遭遇。三立华新闻稍后见。 你看新闻， 我们帮你看透新闻。 只有法治才能把国家治理好，执政党 是贪官破坏了体制，还是体制造就了贪官？ 法治理念的重新启蒙。 多元视角拆解最热新闻话题，赚的肯定比现在多。 往口里打饭， 我没有钱，我不要脸。 一庄一邪，我们大胆评论一切。 敢想敢问敢言， 深度广度尺度， 我们以犀利定义三 D， 定义 三 D， 我们用思辨突破樊篱， 突破樊篱。每周一到周五中午12点到1点， 凤凰 U Radio 综合台， 樊素、 春雨， 三 D 画新闻。 好，欢迎回到三立化新闻，我是樊素， 我是 Cathy。 那么在上个礼拜四呢，中国记协发出了一份通报，那么通报当中呢，南方周末柴慧群的这个所谓因为采访不深入不全面导致报道事实呢，只是他通报的案例之一。但是呢，记协因为他的角色在中国相当的特殊，其实他并没有什么法律的效力，所以呢他在这边通告的末尾就说这个严重违反了新闻工作者的职业道德，有关行政主管部门正在进行立案查处。意思就是说我只是告诉你他们犯了错，但是犯错我也不能拿他怎么办。那行政上其实他有这个新闻出版的管理单位，党内呢他有这个宣传部，那普通人你如果要维权的话你可以找法院，所以呢还真不知道记协他能干嘛。倒是前些天啊公布的一个中国新闻奖造假，这也是记协通报的。那记协通报了很多单位，他最重的处罚也就是说你3年之内不得再参与中国新闻奖的评选。所以这个记协的角色是非常尴尬的一个角色，也是甚至很多公众是拿得开涮的这么一个机构哈。那我们来听听石飞克先生他怎么看柴慧群在这次被记协通报当中的一个遭遇，程序上有哪些问题。 这块是一个非常奇怪的一个结构，我也做了十几年，当时我们也都是全国记协的会员，但是说实话这个组织我感觉跟我们这个记者群体是从来没任何关系的。我们平常被打或者是被扎或者什么之类，基本上也基本上都成了呼吁。这个是查处和所谓的查处这个报道违规，我个人认为由他的出面也是有问题的。不用说到查处的本身，一个像柴慧群这个事儿也开评议会的方式，这个评议会是一个很奇怪的一个方式，他以评议会的方式做出了一个类似行政处罚的这么一个决定，我觉得这是有问题的。他里面的程序都不用讲了，包括里面参加评调查的那些人本身也是接受被调查方的宴请啊、安排啊这些活动，这个都不要讲，就是他本身这个是一个非常非常奇怪的事儿。就除了这一块之外，还有一个事儿，这事当中是值得注意的是什么呢？这是一个职务作品，这不是柴慧群自己写了一篇博客，这是南方周末的一个职务作品。柴慧群只不过是采写这篇报道的记者，还有编辑，还有编辑总监，还有值班编委，还有市场总编。当然这个事上我就没看到除了柴慧群以外其他的相关的人员出来说话，就是这个大切割了，给人这么一种感觉。当然我听说了一些特殊情况，比如说这个稿子的编辑，这个稿子的编辑总监，这个值班的编委和副主编都已经辞职了。当然这是特殊情况，但是你辞职了走了以后并不代表这个事儿就是柴慧群的个人的事儿。这还是个职务作品的，按照以前的一个通常的业内的做法，这个事儿是单位要出来给个说法的。即使对方如果要告你，比如说假设绵阳那边医院那边认为这报道事实告你了，也不只是告柴慧群的，南方周末作为报社是承担你是共同被告的。那么这个时候你怎么能够用一个记者自己冲到前方记者来跟一个中国记协来打架呢？这是不对的。你南方周末做报社必须出来有一个态度，有一个说法的，但是到目前为止我没看到。我的印象当中，以前南方周末也是有这个传统，他们做得很好的。他们有一个叫一个新闻伦理委员会的，如果有任何报道引起，只要是职务作品引起外界的质疑，不管是像庞麦郎这种新闻手法的一个争议，还是就像绵阳医生这种对事实本身的是否失实的一个争议，首先是由这个报社自己的新闻伦理委员会、新闻道德委员会做一个评估和一个调研的，调研以后都发布一个公告的，对外发布公告的，就是报社认为怎么着怎么着怎么着，如果错了他们道歉，如果没错他们要进去捍卫记者利益的。 现在没了吗？ 以前， 现在这个委员会是撤销了还是怎么着？ 以前有，我觉得不只是撤销，为什么撤销呢？他好好的在了，为什么撤销呢？ 所以你也不清楚这个委员会现在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 对，又不是一个拿工资的委员会。他是一个评估机构，大家都是兼职的嘛。就我觉得这事是很奇怪的。很奇怪的。所以从个人来说，我说实话，我虽然说虽然真正商访王志安、柴慧群跟我都是朋友，都是老同事，但是从个人来说，我是非常同情柴慧群现在的这个状况的。我觉得这不对。有错就错。有，如果是报道当中某个地方事实占多少，没问题，你查出来。但是以这种方式构成一个机构，一个记协，一个全国记协，一个机构，甚至是几个机构联合起来对一个个体、一个记者个人进行这种像打压式的这种搞法，我认为这是非常非常有问题的。 就是如果正常的哈，对新闻要怎么样去进行仲裁？就除了说南方周末他自身他有一个仲裁委员会，如果在外面 他有没有可能也有这样的一套程序？ 对，你说的恰好就是问题。一个是负责任的机构，就是媒体本身，他应该有一个对外的，因为都是植入作品嘛，应该有一个对外的一个统一的态度，对吧？刚才我说过，像这种新闻的委员会，这是第一个。第二个的话，法院，你报道对象认为这报道有问题事实，向法院起诉就是的。最高法院讲得很清楚，司法解释，你可以告记者，可以告单位，可以记者单位一起告，对吧？ 嗯， 一起告，你就有一个名誉权诉讼嘛。你这是一个最终的一个解决方式嘛？这个在所有国家都是这样。但是在这两者之外，就是媒体本身的一个回应，一个负责任的一个机构式的回应和法院的一个诉讼。除了这两者之外，确实应该还有一个。那么这个是什么呢？中国现在没有，这个应该是一个类似由业界和学界，由业界就是由新闻业界和新闻学界这些教授们组成一个这样的评议会。 嗯， 由评议会来中立的对这个事组成一个评估。这个就像什么呢？就像那个，医院如果有什么之类的，应该也有一个医学会之类的一个东西， 嗯， 来做评估。 但是中国没有。 没有，目前没有。目前就是由你现在财务权这个事儿是由全国记协来做这个事儿，但是全国记协在这个事上，我们认为它是有问题的。 嗯嗯， 它是一个，它不是一个真正的行业性的一个有公信力的一个机构，一个评估机构，它是一个纯粹的官方的这么一种那个身份出现的一个在专业性上没有说服力、没有权威性，在程序上有充满瑕疵的这么一个搞法。这是很难服众的，这也是为什么查克群会非常激烈的反弹。 好，其实他说了两个方面、 嗯、 都不对，一个呢记协，这个我们比较容易理解，再一个呢可能会忽略的一方就是他的东甲南方周末，他其实也是缺位的，从头到尾你都看到只是柴火群一个人，他一人之力，他微博上叫红嘴乌鸦，他一个人发了 N 篇，从那个什么记者不可欺开始是吧，超长的一篇长文，但你看不到他的报社对他有什么样的帮助，他可能这时候切割也好，我送一个柴火群送给你，但是你保我整个报社的平安。 但实际上我看到柴慧群他是在2013年的时候还得过南方系自己评选的一个什么年度记者， 没错没错没错， 所以你会觉得哎真的是 组织是靠不住， 当然组织是靠不住，但是我觉得刚才其实啊时飞课里面有提到一个组织，就是南方周末他自己的一个新闻职业伦理委员会嘛、 嗯、 因为这个组织确实是很多人都在指责说为什么这次柴慧群的文章在出之前没有，或者说出了问题之后没有，这个委员会没有发声，我特意去查了一下这个委员会，我们发现他其实最近的一次出现在公众视野里还是在2013年南方周末献词新年献词的时候，当时1月7号出来说明这整件事的恰巧是这个机构，当时当然大家可能都直接认为是南方周末出来说明，但具体的看是这个机构出来说明这件事情之后，关于这个机构的任何新闻就没有了，所以你会觉得当然那件事情之后其实整个南方系我想都是遭受了一个重创，那你如果再联想到最近南方都市报跟深圳警察之间的这些，你会觉得可能整个的南方报业南方系会在这个时候选择沉默也许是一个比较好的、 嗯、 可能少惹事儿，有这样的一个心态在里面，我觉得是就是处在风口浪尖上、 嗯、 可能也许沉默是一个最好的选择，包括说最近的这个警媒冲突其实南方都市报自己也并没有一个很强势的出来的表态，包括那个记者他当时是写了一篇文章说他自己去采访的整个过程， 嗯， 但那篇也是很快就被删掉了，所以我想联想起来看会比较有意思。 咱们想哈，如果换了、如果是咱们就是南方周末的人、你说他这个稿子出了问题，那确实他从技术层面上是有硬伤，那很多医学界的同行他这么、几乎这个是没有争议的，所以你说他如果真的是要担责的话，就跟刚才石飞克先生所讲的、他不仅仅是这个记者，他是职务作品，他包括你的编辑，你的什么主编之类的，就是你审稿的那一系列的人，一溜人他可能都有责任、那如果真的是要追究起来，那可能毁掉的不仅仅是柴火群一个人，他可能好几员大将他同时要毁掉、所以他可能这个时候会有一个平衡，就是说我就拿一个换我整个报社的暂时的安全，他可能这方面的考虑。但是你想做一个记者来说，他得内心多么的悲凉是吧，你报道这种东西说句实在话，你是得罪全世界人、他对他自己有什么好处呢？ 对，而且你说声誉上，他声誉也不是说我就靠那一篇我就可以累积到什么地步，他在这个圈子里已经红了10年，他有的时候可能也不在乎一个作品。我在想， 我也有看过一个关于陈慧群，就是说他发生这些事情之后有去采访他的，然后就说他其实我们会觉得好像他已经是一个大记者了， 对， 也算是名记者吧，可是他实际上当采访的时候处境还是蛮艰难的，也是挺艰苦的哈。我看到一篇文章说他住的是这个锦江之星，就是这个快捷旅馆，但他的这个标准已经是报社可以给他的一个 最高 的标 准 了， 最高 的 标 准，对，所以， 哎，我看我也翻了他一些资料哈，2014年南方报业年度记者，他自己写自己的这个介绍，就是他们内部的人怎么评价他，说老柴并不是一个讨人喜爱的同事，他固执不讲情面，好像不懂得大部分常用的沟通技巧，坦率地说他总是一个让编辑和领导不舒服的记者。但是呢，南州曾经充斥着这样的新闻人，他们互相不给面子，吵闹不休，这样的氛围一直延伸到报纸版面之上，洋溢出一派野蛮生长的蓬勃之气。南州的确有过那么一个君子和而不同的时代，而老柴的存在就仿佛一个年代的背影，还能让我们偶尔不舒服，让我们偶尔清醒。其实你看他们内部的这样一个评议，他能把一个其实他不讨同事喜欢，就不被大家似乎很沟通的来的这么一个记者，他的把他的真实的就你内部交往的一个东西，他可以搬到纸面上让大家都能看到，我觉得这个还挺佩服他的。意思就是说我们这个行业，我们这个单位里面，他是充斥着各种各样不同的观点和不同取向不同性格的人，你是证明他的文化他是包容的。但现在你会觉得你的一个记者出事儿了，你东家半生都不知，这个确实不太仗义。 我觉得吧，以前就是每年到高考的时候，就会有一些记者在这个门口跟学生们说，不要考传媒业啊，不要考新闻业，你要想好。但是那个时候还是会有很多的小朋友会觉得说，我是有一个新闻理想，或者说我是想要伸张正义或者怎么样，我还是会坚持的去考。但是我觉得今年可能情况又会不一样，是因为记者好像已经成了一个被污名化的职业，就是他已经不再是过去那种光辉的形象了。关于记者的负面新闻不断的出现，包括说有偿新闻也好，然后记者的人身安全可能会受到威胁也好， 对， 那像这次也是，你出了事儿，组织上是不管你。 而且有的时候，你看现在媒体同行其实也挺悲凉的，就整个气氛。你包括从庞麦郎那个事儿开始嘛，就很多人指责那个年轻的记者，就各种人身攻击，包括这个柴慧群也是。你说，其实他最受争议的就是他报道，就是或者就是他业务本身。那你再怎么讨论，你攻击他的业务就好了。你甚至我不服气他的这个报道，我重新再做一些，我就再做一个颠覆性的报道，把你认为的合乎常识、常理、常情的报道再做出来，这不是对他更好的一种回击吗？但你犯得着行内人，你要再在他身上踩一脚，我觉得那个特别难看。就是说 其实我觉得在走廊医生那一系列的报道上是 OK 的，是因为说柴慧群是当中的一种声音，可能央视是另外的一种声音，那实际上谁是谁非就留给观众自己去评判就好了。就你要容忍说在媒体界有不同的报道，你不能说整个的风向是一边倒的，我们一定要说谁对谁错，只要大家呈现不同的面向，那可能这个判断权就留给观众自己去做抉择就好。 不过可能因为他这个报道的领域也确实很特殊，你说一般的公众他可能没有医学方面的知识，如果有充斥着大量的科学术语的话，大家可能也很难分辨到底谁真谁伪，或者客观不客观，大家也很难判断出来。这时候可能我们更加需要，如果是有争议，是有相当权威的这种仲裁机构，他是可以出来说话。但是刚才石飞可以讲了，没有这样的机构。那既然我们说到他的这个报道是有硬伤的，那到底硬伤在哪儿？医学界对于这种医生的这种媒体记者的存在哈，他们又是一个什么样的情绪？因为我是觉得你不能少了这些记者，你现在不能说因为有这么一个人，所以你否定整个调查记者或者深度记者的他这样一个任务和它的作用所在，这也是相当不理性的一种判断。那我们等会儿呢也来请教一位医生，他是杭州的一个三甲医院的妇产科的医生，那同时也是现在在播客上有一个非常红的节目叫太医来了，他是其中的一个常驻主持人，那也一直非常关心这个事件。我们等一会儿也听听他讲一讲到底他们医学界是怎么样看待柴慧群和他的报道的。三里话新闻休息片刻，等会儿回来。You radio, oh, you radio, news and music. Radio, More Than Radio. 欢迎回来三立化新闻，我是樊素， 我是 Cathy。 自从有了这个柴胡群记者之后呢，那很多医生就对可能对整个的记者来进行这种所谓调查报道，他都会抱着一种非常抵触的心理，就会觉得你不会按好心来报道我。所以呢，这个你也不知道是不是因为柴胡群的存在才导致现在大家的这个心态有了变化，还是说其实他整个医患矛盾他已经在这么些年哈已经是有了一些很大的翻转。那我们现在立刻来听一听行业里面的医生，他是杭州一间三甲医院的医生，同时也是著名的一档播客节目叫做太医来了的主持人，我们听听田太医的分析。柴胡群被中国记协通报提到的几篇文章你都看过哈，那从你们专业的角度来看，他在技术上确实是有硬伤的吗？ 哎，是的，而且还不少。 比如说呢？ 比如说就是那个疯子医生里面那个就是他说这个 B 超医生，然后他做了一个 B 超，他说这个病人说没什么事情，然后就不用什么做放起搏器，因为那个好像是一个要做外科手术，但是心脏有问题，所以说需要术前放起搏器嘛，临时起搏器。就这个东西本身就是我要怎么处理，临床怎么处理，怎么诊断，都是由临床医生来判断的。然后B 超科其实是属于一个辅助科室，那么它只是提供一些临床的一些辅助科室提供的一些信息，然后临床医生来负责对这些信息进行一些汇总，做出自己的判断。而这个一个辅助科室的一个 B 超医生，他是自己是没有办法说你不能怎么样，你应该怎么样，没办法的。他没有能力做到这一个判断。然后那个柴慧群其实他对于临床这一块，就他是一个记者嘛，就对于医学临床这一块，他应该是都不懂都不了解的嘛。所以说他就觉得这个医生这么讲了。比如说因为你一个 B 超医生，你说你本来不应该做的这个，那么他就想当然就以为，哎，你看一个医生都说你不用做什么什么事情，那这个医生总是为了病好，然后他就等于就做出这么一个推断，然后他就以此为依据来证明这个医生就是一个好的。然后如果你不是和按照这个医生来做的这些其他的临床医生，那么你的这个判断就是不好的，就是为了自己的，那么这种判断其实就是有问题的。 就是柴胡群这个记者哈，是不是在医学界几乎人人都知道他？ 差不多的 是吧， 名声是不大好。对， 主要不好的原因是什么呢？ 因为他报道过，他报道过其实不少，那个冯刚能也是他的。就是当时这个影响真的是，就是当时是很差，因为他的这个他的问题是在哪里？就是说比如说就是肛门能到了，然后他就是做了一次动机揣测，就是说他发现这种肛门上有这种缝合的这种线头，他马上就揣测出来这个医生，就他已经先入为主就认为医生做什么事情一定都是为了病人，不是为病人好的，一定都是为了自己的，然后都是就是说医生这个群体是很危险的一个群体，他总是出于一种利己但是要损害病人这么一种动机在做自己的事情。所以说一旦他发现自己不能解释的这情况，他就会去做这种解释。那你比如说他发现如果肛门上有这种缝线，那么他的第一反应就是医生要把你的肛门给你缝起来。那医生为什么要把你的肛门缝起来呢？就是因为你没有给我好处，所以说要给你点颜色看看。因为这就是一种推断，这就是他的这么形成一种逻辑了。当他有这种先入为主的这么一种动机揣测在里面的时候，那么他的这些调查就会有问题。肛门，你想想，我把一个人的肛门缝起来，这个是很麻烦的一件事情。即使是肛肠科的医生想把一个人的肛门缝起来，也是不容易做到的。你比如说这些直肠肿瘤手术的一些需要把肛门切掉，我需要最后把你这个断端给你缝起来，这个手术是很大的一个手术，是很麻烦的一个手术。你说一个助产士接生完孩子，他就可以非常轻松就把你的一圈肛门给你缝起来，就在至少在专业人看来，这种事情匪夷所思。柴慧群的问题在哪里？第一个就是说他的，你说一个记者让他有很强的这种医学的这些专业知识，我觉得这个要求太高了。几乎绝大部分记者你没法要求他对其他都很了解，我想这个是很正常的。但是他的问题就是说，你在做一项报道的时候，你没有秉承一种客观的这么一种态度，就是说你在做一个报道的时候，你应该就是脑清空，不应该先有一个 先入为主的这么一个想法，就是我就认准了，我就有一种这种就一种动机出来的，有一个冲突在里面，那是写小说的一个想法，而不应该是写新闻报道，不应该有这种想法。然后就是说，其实人都会犯错，你的下一步应该是承认错误改正。其实我承认，其实医生也会犯错误，这点是一定的，所有人都会犯错误，医生一定也会犯错误。那么如果医生犯了错误，医生应该做的不是说我去掩盖起来，我不去承认，医生犯的错误也应该去承认，就是你犯了错误，我认识到问题，改正错误就可以了。 那也有医生觉得哈，就柴慧群他的一些报道是把医疗行业的一些所谓的内幕或者黑暗是给揭露出来，就也有他有功绩的一面，这个你赞同吗？ 这个就是说他报道的这里面，其实我对就是说医疗方面确实是有些东西有，对你说有黑幕也好，或者有他的阴暗面也好，或者我说的轻一点嘛，就是说有这些不正当的地方也好，或者就是医生有犯错的东西也好，这是一定存在的，这个我也承认，就我即使我是一个医生我也能够看得到。那么就是说你在做这些报道的时候，你的目的是什么？你做这个报道的目的是要把这个我觉得我能够接受的这个目的，就是说我把这个问题暴露出来，然后我寻找这个问题背后的原因，然后我来提出我认为的一个解决方案，最终的落脚点应该是我发现的问题，落脚点应该是把这个问题解决掉。 现在有人就说柴慧群的这些一系列报道的出现哈，他直接把中国所谓的医患矛盾这种对立的情绪他给又给推高了。你觉得他的这些报道真的是有这么大的影响力和破坏力吗？ 就这个报道的破坏力是有的，但是你说能够到多大，我觉得我以前是这么想的，我觉得就是医患之间的这个矛盾被严重激化，最大的问题可能或者是很大的问题是出在媒体上。后来我想想可能也不光是这些，就是我们所谓的这种蓄意抹黑的这种媒体。其实那首先医疗这一块是有问题存在，你比如说你的这种你在服务上的你对病人臭着脸，对不对？还有确实他们在排队排了很久，或者自己的问题没有被解决好，他们确实是心里是觉得不好，所以说他才会相信你报道的这些东西。 我听田太医说的一番话，我感觉很深的两个字就是自省。就你看他自己他都会修正自己的某一些的看法，他而且他的这个自省还表现在他跟我说的两个感受上。他说他从前没学医之前和即使他已经是当上了医学生之前，就还没有开始职业的时候，他都觉得只要一进医院我包治百病，我什么病我都可以被治好。他后来我当上医生之后，我就发现这个太幼稚了。就是你不管是医生还是公众也好，我必须时时刻刻要提醒自己科学是有局限的。他不是你一进来我什么病我都立马给你，他甚至有的时候我都不知道是什么病，他也不是说我20年之后我就能治好，他给我200年可能我都治不好。所以他说现在媒体上他有的时候宣传或者报道的一个方向他觉得是不对的。他二一个吧，他就反思，你说这是骂咱们的，柴慧群像是骂他们医生的，也有一些官媒是捧他们的，比如说夸他们带病上班啊， 对，给一些这种正能量新闻， 对，或者有一些医生见你没钱我就先给你垫着呀，就类似于这种。他说这种新闻你当然是正能量，但是多了之后吧，公众他就会有一种刻板印象，就觉得你医生该这样，你就该生病了还在那儿就诊，你就该我没钱你就给我先付着。他说所以呢，下次碰到如果不这样的他就说你缺德。 这个但我觉得田太医这种这么清醒跟客观的是比较少见的吧，我觉得。而且他里面其实提到一个问题，就是他里面说田太医实际上是从一个医生的专业视角跟我们说了柴慧群的这个报道里面有哪些的不科学的地方，可问题就在于为什么每次出了事儿的时候只有媒体报道的这一种方式才能爆出来，或者说医生医院方面有没有一个考虑过一个向公众去交代的这样的一个机制？ 对， 那你如果有了这样一个机制，很多家媒体都来，然后很多家媒体都可以去知道你的通报的内容，那就不会出现一边倒的这样一种柴慧群。 你比如说我们在香港做媒体哈，你有一个很大的感触，就比如说香港中文大学它有一个医院，它不管是有一个什么新的药物的发现，或者新的疗法，或者包括我医学院我来了一个新教授，他都会开一记者会， 是， 他就特别重大，也包括医学会他们自己有些 争议。嗯，他们都会，当然也有些医生他本身在当地很有名，他自己就开一个记者会，你就全来。所以呢，他是主动他会向媒体喂料的，不是说非得记者我就抱着他们感觉像是恶意的去揭露你似的。 就是双方已经是带有一种敌对的情绪在共同的合作，就根本就没有合作。可能带医生每次看到有记者来了，或者说看到这种不明人士，他已经是先提起这个警惕心了，你就更不要说去跟他去透露一些情况的这种事情发生。 所以你看他，你说不健康哈，并不在于说一个人不健康，他可能方方面面，大家的心态有的时候都有不对的地方，都得有这种所谓的自省的精神。那如果说我们把这样一个柴火群被记者通报的事件，再把南方都市报跟深圳公安就是警媒冲突的这个事件联系在一起，你发现有一个很直接的共同点，都是来自于南方报业。所以对于南方报业这四个字儿，我相信就是从南方周末当年新年献词事件出来之后，大家可能对他的观感多多少少在这些年都会有一些的变化，或者感觉上你觉得这个报纸似乎已经跟当年的那呈现的样子已经不一样了。那到底是为什么？是不是真的已经有出现了很大的变化？那等会儿呢，我们来聊聊这个，也继续请石飞克先生来谈一谈。好，欢迎回来森林化新闻，我是樊素， 我是 Cathy。 说到南方周末的柴火群记者，大家可能会觉得因为他的事实是有误的，所以这个是不可原谅。但是你说南方都市报的他这个报道，他其实你在新闻报道的基本面上来说，他是没有什么要去大肆抨击的地方，除非你说他的这个情绪方面可能要收敛一些。但是后来你看到他自己说话也少了，他都是什么新京报什么的或者港媒在报道，他自己对外他都非常谨慎，我们试图去采访他，他都说我要等调查结果出来才能够再说这个事儿。所以你会觉得公众很多的时候对于南方报系的整个的一个批评甚至践踏，不见得他是一定是有缘由的，他可能也夹杂着很多复杂的情绪哈。那我们先来听石飞克先生是怎么谈这个现状的。如果我们把查会群的这个事和南都警媒冲突的那个事联系在一起的话，会不会其实也折射出整个南方系它在这么些年的一个衰落，或者它被妖魔化？就因为这个报纸本身的可能它的声誉不复当年，所以你才会在各种舆论场似乎有一种被践踏的这么一个感觉。 这得用四个字评价吧，悲哀其志，悲哀其志。南方报业最大的问题就是，确实如你所说的，从2008年开始是一个被污名化和被妖魔化的过程。这个污名化和妖魔化是各种因素综合的施加力量的一个结果，是个合力的结果，这是一个非常让人痛心的事。这么说一句吧，如果你单纯的从采编规范和新闻伦理以及新闻专业的角度来评估的话，我觉得南方报业在全国来说不说最好的，至少也是排在前列的，至少也是排在前列的，这个是没有问题的。它的企业文化也是非常好的，但是在这种妖魔化和污名化的这个攻击之战，它被冠以各种各样的这种非常糟糕的这个名头。比如说在意识形态上，它被称为汉奸系，认为它老是自立中国，一说就是说中国的不好，对吧？其实一个媒体报道坏事啊，报道不好的东西，不太正常不过的事儿嘛。这是第一个，在意识形态上也带上了一个这个汉奸系的这么一个紧箍咒。接下来，在这种新闻操守方面，21报系这个事件，之前的南都案这个事件，就2004年的南都案，2014年的21报系案，就是让这个事儿也是一个非常含混不清的一个可疑的一个面目了，出现了，对吧？这就不用多说了。第三个，我非常非常担心的就是刚才你说的这一点，就是柴火群事件，再加上现在深圳警媒冲突事件，甚至你可以看到今天凌晨刚刚出现了一个南方周末的非常重头的报道，安邦的道歉，刚刚发了一个道歉声明。这个道歉声明是很奇怪的，你看到没有？他是先承认事实，接着道歉，但是并没有说他哪里事实了。 我昨天后半夜一直在跟媒体圈的朋友讨论，他事实在哪里呢？我们没看不看不太出来。也就是说，这个道歉也是一个可疑的道歉。他是不是遭受到压力了？遭受了什么样的压力道歉呢？但是你得承认，只要他就这么重大的一个报道，发布一个自己认为自己事实的道歉，那么他在公信力上是遭受重大的打击了。那么加上采购权事件，加上深圳姐妹冲突这种完全没错的事儿，对吧？ 嗯， 完全没有任何问题的一个事儿，这些事累积在一起，构成了对南方报业的第三个打压，第三个影响就是新闻公信力上。现在不是说你的总编贪污钱哦，也不是说你们卖国做汉奸啊，而是说你的报道本身你们不会写稿子，你们懂事实啊，公信力有问题啊。 嗯， 所以这三方面的合力导致了，我刚才说过北哀其志啊，南方报业心里非常难过，心里非常难过。我觉得这是不应该的，这是他遭受的不公正的对待。所以到这儿，我愿意用南方报业集团的老市长范玉锦，就是我们都叫老范，让老范的一句话，他在退休的时候的一句话，来作为一个总结。我觉得他是这么说的：他说，南方报业对这个国家的忠诚，历史已经记录，而且未来必将更加证明这一点。 嗯。其实咱们听起来也有点唏嘘，你觉得呢？七年多，他在南方报系，不管是南方都市报系还是南方周末，加起来一共是七年多的时间，嗯，所以他可以说是看着一个鼎盛时期的报业集团 看着 慢慢的 高楼起，看着 走向衰落。 你就会觉得好像有一面大旗要倒了，嗯，很多的媒体人会曾经所羡慕和仰望的那面旗帜可能要倒了。但是你觉得，我觉得这里面实际上南方报业在蓬勃发展的时候，我那个时候会有很多讨论，会觉得中国的八分运动要来了，就是类似于美国在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的那种揭露社会不公义的这个新闻界的这种运动要来了， 嗯， 可是最近你会觉得他们不是八分运动，而更像当时同一时期的这种黄色新闻的泛滥。 嗯， 但可是不管是黄色新闻也好还是八分运动也好，它实际上对整个社会都是起了一个推动作用的。但我觉得中国比较特殊的一个地方是媒体它市场化了，可是整个的环境没有市场化。你包括说像八分运动的时候，很多的那些有名的记者，他们像当时史蒂芬斯他写一篇文章是可能一年他只出四五篇文章的， 嗯， 然后至于那个塔贝尔揭露美孚石油那个，他是五年才写出来， 嗯， 可是中国现在媒体是市场化的，你叫一个记者他 你让他一个月写一个文章可能都太奢侈了。 对，可是如果说那样的文章，或者说我五年磨一剑，我出来之后是可以受到市场极大的认可，以及会有很多的这种金钱也好，或者名誉也好的收入，那也可以。可是现在实际上是不具备这样的一个情况的， 嗯， 而且我觉得环境市场化的一个大前提当然就是新闻的是完全放开的自由嘛。可是这个可能现在也不可能， 嗯，可能最主要的这个变化的原因还是来源于政治， 嗯， 我看石飞克他也写了好几篇就是关于时政方面报道的他的一个思考，就说本来时政新闻它应该是一片蓝海， 嗯， 可是你在中国，他说他自己他已经被无数的媒体前辈就是敲打说你别要不要再做什么时政， 嗯， 你看我们自己有的时候看公众号你都知道，你要发一个时政方面的话题这是千难万难， 嗯， 我们会冒着很大的风险，有人是觉得你干嘛冒那个风险，你可能一冒那风险你整个平台你可能就没了， 嗯， 所以你说要做时政方面的这个报道，尤其是南方周末，他当时是以报道这种时政和法律新闻，错得他最盛大的名誉的时候，你无疑是说这是对他本身的这种特长，他是最大的一种扼杀。但现在你没有办法，因为你本身你自己你就是有硬伤的， 嗯， 你看当时二十一世纪经济报道的时候，当时沈浩他的案子出来的时候，你很多对很多的这种刚刚被启蒙的新闻学子来说，他好像童年或者他的启蒙时期被掏空了一样， 理想被毁了。 哎呦，你会觉得他自己，他你说什么总有一种力量， 嗯， 什么让你泪流满面，那是出自他之手， 嗯， 可是他自己总有一种痛苦就让他撕裂什么的，他自己现在身着囚服的时候，你会深深的感怀他一代偶像甚至一个精神地标的他的一个重挫。但是问题在于你现在还是握着手中的一些话语权， 嗯， 你要怎么样去行使它，或者即使它现在的市场环境媒体环境已经不复当年，但是你自己你怎么样把自己手中还仅剩的一些话语权把它发挥到最大，我觉得这也算是你步入自己最后的使命。 但是当你发挥的时候你不知道那个边界在哪，因为可能随时下了一个行政命令， 嗯， 你本来不违法的东西就变成违法。 嗯， 对， 好吧，那不光组织靠不住，可能更多的情况是环境我们无法捉摸。 嗯， 你很多时候 你可能也必须得像条变色龙一样，你要时时刻刻跟着自己周遭的这个声响的变化有一些动作的调整哈。但是不管怎么样，你做这一行你有一些的底线你还是得守住，或者你有些下笨功夫的地方你必须要做到位，你才能够，这其实也是保护自己是吧。你像柴记者的这个遭遇，有的时候你不光是性格的问题，你事实方面错误它就是错误了，这个如果是出现错误了你不要死扛着，我觉得该认错的时候还是得认错。那当然现在的他的这个案子还在审理过程当中，也不知道记协这一份他会不会，他也算是一个放风，最后会对他的这个案子会造成什么影响，我们也来持续的为各位关注。好，以上就是今天三点花新闻的全部内容，感谢大家的收听，我是樊苏， 我是 Cathy， 拜拜 拜拜。